注意，让我对你说我爱你，这甜蜜幸福的快只是伤透我的心，倾听我的声音，跟着你的脚步倒数四三二一， 每天都找寻 你的记忆， 看到你的眼睛 我的风景， 你的满满信息就是故意，我的主角旋律唱给你听，心引力的心被引荡，要你相对说出来以及我分明， 让你慢慢靠近，想和你去南京，想和你看流星，见怪我怎么还能想到和你老去，吸引你的注意，这甜蜜幸福的快只是收藏我的心，倾听我的声音，跟着你的脚步倒数四三二一， 浪潮Listen to one， 让我们在每天下午的一个小时时间里面，通过电台电波这么传统又复古又厉害的方式，收藏你对一首歌曲哈、或是呢一个唱作人一个歌手的这个心意哈、倾听他的声音，在浪潮里倾听吧。 Oh my gosh, don't you know I'm a savage? I'm a killer, 너를깨라도가리고반가루 catch no fella we holla 두렵지않아 no no hit too harder 날믿은너니 fake on me 좀비가안된무대로뭘하나 fake on me 다 everybody 막같은 me 숙취를느끼게멘탈을흔들어놔잔눈한관절무너져 I 그는못참아 say no yeah yeah 두고원한종세비스너의dirty hand play 너는두고볼수없어나를무너뜨싶은내환각들이점점너를구축할이유가돼

样害怕不会被爱，一样不敢期待。 We all need somebody to hold. We're just people in the darkness, equal in the darkness. 闪着光芒，空空荡荡， Let it go round 在天上。 浪潮 Listen to One， 这首新歌来自小游游长靖，你不要担心， 请不要担心这个世界的纷扰，就让我们唱这首歌谣，那些悲伤回忆就藏在心里吧，那是走过才能收到的礼物，请你别担心，请你别回头，过去的就让它走，那些年的歌，那些失去的，那时候你曾不后悔的爱过，你总问为何丢失的越来越多，怎么心还会越来越重，那些犯错遗憾的故事多难得，像一首首的歌温暖了旅途，请你别担心，请你别回头，过去的就让它走，前面的歌，那些失去的，那时候你曾不后悔的爱过，请你别担心，请你别回头，过去的就让它走，声唱歌送给失去的，我们曾经不留遗憾做过梦，让往事随风，让悲伤到自由，昨天的你让它走，我们唱着歌， 做着梦。

不想留低你跌生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跌生而碎，你不必痴醉。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 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浪潮 Listen to One 纯享聆听版 Pick of the Week Listen to One。 注定你是我的 vibe， 注定我是你的爱，三分钟的热度不适合我的，我不想等待。

什么叫做又一年又三年？你一个人还要究竟待到几年？还不考虑一下吗？还要一个人多久？但是如果真正为了等到那个对的人，多等一点也是愿意的啊。 但已经有一年又三年，又是一个世纪，又春天又夏天，又是落叶满地，你还守着你自己，不让幸福再靠近。我可以放弃你，忘记你，不再眷恋着你。又一年又三年，又是落叶满地，只要等到你是你，只要你快乐，我会祝福你。世纪有春天有夏天，又是落叶满地，你还守着你自己，不让幸福再靠近。我可以放弃你，忘记你，不再眷恋着你。有一年有三年，又是落叶满地，只要等到你是你，只要你快乐，我会祝福你。 浪潮 Listen to Wise。 天真以为你就是我的答案，从没想你只是岁月片段，多感慨多心酸，幸福像廉价置换，这些年你亲手把我们粉碎，我开始懂得 喜欢这首《自爱》里面的复古的调调，通过了一些小小细节的编曲上的处理和歌词的留白， 毫无保留付出一切，你早就习惯，丢了尊严委曲求全，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旋律感线条感非常强，会觉得哎，好像在 KTV 可以 K 一下，结果呢一唱发现这个 K 真的很高，对于男生来讲 小耿同学有了一把非常厉害的嗓音和音域，你试试看。 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善待每一次的离散，我存在在悲伤之外。我开始懂得自爱， 深刻 大步向前， 来自 Listen 看好你的耿思翰，好音乐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你的 DJ 麦麦同学。 浪潮 Listen to One。 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让我们听见我们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 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想起你，好不容易离开思念的轨迹，回忆将我联系到过去。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想你的城市，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你继续翱翔，还有我为你坚持。